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through 22:05: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4月10号周二晚上资深的晚间节目《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这都资深了呀，我是工作男左，我不敢说自己是资深。 我是说这时间很资深的。 啊，时间当然，这已经是午夜了，22:06了。我是工作男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The Killers。Killers 是一个很成熟的乐队啊，能听出他们做音乐很成熟很稳健，所以刚才这首比较慢的歌曲送给大家，叫做 Half of the Songs。 对，另外呢稍微的就是给自己的节目哈这个鼓气加油一下。此时此刻你所听到的电台节目当中哈，我是指在这个 FM 频率播出的电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有比我们节目时间更长的吗？ 啊， 这档节目已经10年8个多月了。 有啊， 有吗？谁？ 应该是有， 谁谁谁谁？ 我是不知道，你肯定比我清楚。 所以我们也来一次地毯式调查啊，在全世界各地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啊，在你们当地啊，一档晚间节目做的最久的，而且我讲的是日播啊，我讲的是那个日播，就是每天都有啊，周一到周五，已经有10年多的，比男左女右时间还长的，请告知啊。周播的呢，我觉得。好像相对来说哈，就是容易做到一些，对吗？ 对，而且你说周播，那你随随便便挺个10年，那就是随便 别说随随便便啊，在广播界真的没有随便二字，因为 周播啊，我如果在网络电台的话，我做他个20年，我敢保证，因为周播我无所谓，我就是我录播嘛，我录一期，然后我录10期，录100期，我可以这100期够你放半年了。知道吗？ 这个也是我50岁以后的打算哈，在这个退休之前，如果听众朋友们还需要我的话啊，今天呢跟同事还在一起聊说，你觉得自己能做多久啊？在这个一线直播的电台里啊，还能做多久？我说至少得45岁吧。他们说你真的可以做到45岁？然后我就开玩笑的说一句，我说听众需要我呀。然后他们就一起抨击我说听众需要很多人，当你不在这里的时候， 当你还是人的时候， 他们就需要其他人了。给我气的啊！我不信。 我觉得人家说的很客观。 我不信。 怎么你这现在中年危机这么厉害吗？ 不信。 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就让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失眠，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有一天我老不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 之所以第一首歌播放了这首汪峰的《春天里》哈，是因为今天4月10号，北京又恢复了非常正宗的春天啊！ 对， 温度很高，然后花红柳绿， 而且还有特别，我想跟大家说的，北京的这个春天是有风的。今天这个风就特别代表着春天的这种大风，还不是那种以海面吹来了凉爽的风，不是那样，不是迎面吹来凉爽的 黄风啊， 是春季的那种北京特有的一种风季的那种风。因为大家能感受到，它这个风啊，你那个温度是下不去了。温度仍然是21度、22度，它怎么吹它也吹不下这个温度去，但是它仍然就给你狂吹着啊！ 对， 这种感觉 是我今天之前那番话配搭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非常恰当的哈，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 对， 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啊、 哎呦呵， 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啊、 这词儿也忒狠了啊、 就是、 哎呀，对， 终有你别嘛，对不对，终有大家更需要的人，更适合的节目哈。 这词儿就是不过， 不这是一种悲壮的告别哈、 啊、你看这个小时候唱春天的时候都是这什么呀，就是咱们那个父辈啊，爷爷辈都是春天里那个 百花香那个里、 哎、那个时候那个赵丹先生他们唱的这种歌都是这样的。 如今 哎，汪峰先生都是那个，他不可能是春天里那个百花香，他不可能那么唱了啊，他肯定是请把我埋在。 还好这个温度的升高哈，也让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家里也温暖了许多哈，晚上可能就没有平常那么凉了。 是， 我们要彻底的感受真正的人间四月天在北京的温度了。 对，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因这个天气的转变哈，拥有更好的心情。 好，听一首梅梅的歌曲吧，真的，一个是草莓的梅，一个是倒霉的梅，这俩他都沾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Endgame。 I'm so stoked, I need a toast, we do the most. I'm in the ghost, like I'm whipping the boat. I got a reputation, girl, that don't precede me. I won't call away, whenever you need me. Yeah, I'm on the G5, come to the A-side. I got a bad bar for solo, that's what they like. You love it, I love it too, cause you my type. You hold me down and I protect you with my life. I don't wanna touch you, I don't wanna be just another ex-love. You don't wanna see, I don't wanna miss you, I don't wanna miss you like the other girls do. I don't wanna hurt you, I just wanna be drinking on and chips on both of my shoulders. Reputation precedes me, in rumors I'm knee deep. The truth is it's easier to ignore it, believe me. Even when we'd argue, we'd not do it for long. And you understand the good and bad end up in the song. For all your beautiful traits and the way you do it with these. For all my flaws, paranoia and insecurities. I've made mistakes and made some choices that's hard to deny. After the storm, something was born on the 4th of July. I passed days with the fun, this end game is the one. With four words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I'll never say I don't wanna touch you, I don't wanna be just another ex-love you don't wanna see. I don't wanna miss you, I don't wanna miss you like the other girls do. I don't wanna hurt you, I just wanna be drinking on the beach with you all over. Ooh, you and me, we got big reputations. Ah, and you heard about me. Ooh, I got some big enemies. Big reputation, big reputation. Ooh, you and me, we do a big conversation. Ah, and I heard about you. Ooh, you like the bad ones. I hit you like bang. We tried to forget it, but we just couldn't. And I bury hatchets for the deep map to where I put them. Reputation precedes me. Told you I'm crazy, I swear I don't love the drama. It loves me and I can't let you go. Your handprints on my soul. It's like your eyes are liquor, it's like your body's gold. You've been calling my bluff on all my usual tricks. So here's the truth from my red lips. I wanna be your Endgame 来自 Taylor Swift Endgame 那就是结束这场游戏吧啊！老娘不玩，当然他还称不上老娘啊，他就是小本小姐不玩了啊。 对，妹妹还是一个在感情中就是态度还是很率性的哈，就是当爱则爱，对吧？无爱则散啊。 嗯， 在这个他的很多歌曲当中呢，也都讲了一些他曾经的爱情故事哈。 是， 所以可能跟他谈恋爱的男生都是我觉得很强大的内心，对吗？ 应该是吧。 他们都知道有可能自己的这段感情就会被记录在他的歌里，但是 anyway 对吧， 不是，他倒不担心这段感情随时结束，但是很担心这段感情随时就是结束， 被写 结束以后就给写进去、 啊、所以可能这个人他我觉得是更优秀更完备的吧。你想能被梅梅看上的人哈，肯定不会是说差距很大的。 但是你当年比如说安吉丽娜朱莉对吧，她的前夫的前夫也写过跟她在一起的生活状态吧， 这个是我觉得很难避免的。 对 吗？ 你安吉丽娜朱莉那当时才24岁还是22岁23岁的时候跟她那个前夫， 因为这是一段 你写我、嗯、你写我那时候跟我现在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也阻止不了你，你写我那时候那只能那我让 Brad Pitt 写我这时候吧。 谈恋爱注定是有风险的哈，但是这个后来别人的讲述也好，他的这个回忆也好，那是他自己私人的事情，对吗？你是他一段故事的参与者，这个很难避免就被对方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了哈。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开放式心态吧，至少你还因此而被别人知道了和关注了，对吗？ 对呀、 啊，有利有弊吧。 你还能成歌词呢，你没意思。 对呀、啊，把你写进歌里， 哪怕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的。 对，哪怕是就贬损， 不， 那你好歹你也是歌里的贬损。 我觉得梅梅的歌还好吧，就没有那么对。前任，人家写的还是很含蓄的哈。 人家一定要追求自己的这个唱的品质的啊。 今天晚上 词儿都能唱。 二娃老妇啊，仿佛是从学校的浴室走出来啊。 哎呦，对，你还说对了，我来之前确实是，啊，沐浴。 对本节目相当重视哈、哎、 但是我到了这个直播间却没有焚香 因为直播间不许分香、 哎、你这个状态比你吃了火锅 那是 卤煮， 我跟你说最后一次吃火锅骚扰这个直播间的不是我你想清楚了， 去年我是吃了一次， 那也是最后一次咱俩在这个味道中挣扎， 对，你知道那种感受了吧，以后也将还会有的哈，当然我们都避免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大夏天的， 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540红了哈，今天呢也是男左女右在地球上开播了10年8个月又25天的日子啊。 对， 虽然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变成了周一到周五，不再是周一到周日了，嗯，但是周一到周五，和现在这个状态也是持续了。我觉得比现在同时段我们听到的很多节目要久的， 而且 再久的， 而且我觉得趋于正常的话，我特别高兴。主要是我说的是针对韩立啊，就是他的那个作息和这个休息日啊趋于正常化，我觉得特别高兴这件事。 是多出2天休息的时间。 对，他人的整个状态，他就一下子就到40岁了，你知道吗？他这个状态，他成熟了啊，他就是40岁的女人了。 我现在也没有加一个老字、啊、 他永远都是27、28的那种啊，蹦蹦跳跳，永远干不完的那个活，干不完的劲儿那种。这其实不对，那其实他要再想休息下来，他连40都没有享受过。 我谢谢你啊！ 他一下就跳到60啊，然后那种。 起开，起开。 倒流时光，在睁眼一边过往，曾经。装进相框，我怀念你在身旁，陪着我比划着未来模样，可是浪漫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由刘若英执导，张一白监制，井柏然、周冬雨和田壮壮主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今天曝光由陈奕迅演唱的电影主题曲《我们》的 MV。 作为导演刘若英和监制张一白的多年好友和合作伙伴，陈奕迅这次倾情献唱并奉献了全情投入的表演。刘若英评价陈奕迅说，那些深情的部分是有感悟的人才能唱出的，听他的歌甚至每一次换气好像都有表情。甄子丹主演的《叶问四》4月9号正式开机拍摄，一代宗师叶问远赴美国帮徒弟李小龙开武馆，叶伟信等原班人马回归。由约翰·卡拉辛斯基执导并与好莱坞女星艾米丽·布朗特共同主演的惊悚电影《寂静之地》今天发布定档预告及海报，正式宣布并于5月18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在今天发布的定档预告中，配乐音效动静交叠，将压抑氛围展现到了极致。原定4月20号首播的浙江卫视全新一季《奔跑吧》正式宣布提档到4月13号20:50。从早上发布《好兄弟 Amazing》海报到最终确定播出时间，《奔跑吧》一天之内接连爆出播出消息，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22点34分5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0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20段，我们有冷笑话跟暖文章，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挑选出来了，他就是纳欣艾奇。 纳欣艾奇， 对，这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今天晚上辛苦你了，要到24点的时候才和我们一起下班。 哎呦，看来孩子现在已经是托管了吧，就是脱离您的随时的那个关照了吧，要不然的话你这时候肯定还得就是陪在孩子身边，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听。 反正二娃老妇、啊、 也有 咱们节目有很多女听友、哎呀，那就是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又找回了学生时代喜欢听的广播。 其实说实话，像现在我媳她也是可以身旁两个孩子戴个耳机呢， 真的 还真能戴一耳机， 少不了音乐。就是以前没生孩子之前就对音乐有依赖或对广播有依赖的人，他可能还会延续。 他还更厉害啊！旁边俩孩子戴一耳机，戴 VR， 把 80后的妈妈 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OK， 今天晚上的冷笑话和暖文章也即将登场了，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他没有办法听完整的两个小时节目，但是这个时段必听啊，必听。 行， 尤其是当暖文章现在在其他的媒体上已经没有办法再重复收听的时候， 是 只此一地啊，就没有办法再重听到了。 我觉得还是有办法，比如说在某个软件上，某个小昆虫的那种软件 可以听重播， 对，可以重听重播。 但是 你 听重播，你就是把节目整个都要听下来了，它没有截取的了。 有那次我好像还真就是 好像有一些、 当 好像有一些听友们他们自发的，但那个真的不是我官方和我 对 就是认证的， 那人家上传上去， 对大家愿意这样做也 OK 吧，谢谢你们哈、但是我这边确实没有这个官方的这方面的可以让大家可以再 听到。我这个冷笑话也是很多朋友自发的然后压的， 哎呦喂哎呦呦，难怪 微博上也是这样、 现在单独照都可以让评论到达117条， 这还真不是我那个冷笑话，是几年前就已经压在上面、就已经在微博上 火了很久了。 这你是谦儿爷的冷笑话吗？不是在我的微博这个底下、那个大 V 底下，就是直接有几个板块嘛，一个是武库的谦儿爷武库时期的彩铃，还有一个谦儿爷的冷笑话，都在微博。 不是今天晚上咱俩都有点膨胀嘞。 那我倒不是，因为我那都几年前的东西，我不可能坐在功劳簿上，所以今天我讲一下你姐姐的事情啊。韩美跟我弟弟呢，是吧？韩美跟我弟弟呢是一对欢喜冤家啊，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两口子啊，还有一个快乐的小侄儿啊，一个快乐的小夜来香。这个他们在这个结婚前呢，也像那个咱们这个很多恋人一样，就甜蜜过啊。我弟弟大家也都知道，我简介过，他是属于习武之人啊，皮划艇运动员。他跟我不一样，他比我高两头啊，高高壮壮，然后我这属于走了门了。他那确实是习武啊，然后呢他还好野营，对吧，远足登山，哎，还好什么，最好的啊就是好摩托。哎呀，他的那个各种这种什么拖车呀什么的各种啊器械啊，他就属于那种人，就是装备一大堆啊，哪儿也往哪儿去，就是那种人啊，他就好这个，没办法，好动嘛。他那时候跟你姐这个约你姐出来玩啊，然后呢他就发过一个，那时候是短信，他就发了一条说，吃完饭我骑摩托带你去玩好吗？然后你姐呢那时候哎也特别撒娇，就回答说，回了一条说，哎，你说这话的时候就不能加个宝贝吗？一点儿不解风情。一会儿也许又发了一条给你姐说，啊，吃完饭我骑我的宝贝摩托带你去玩好吗？ Life supreme. I do and I don't, well I do. 也是他的宝贝儿啊，但是他有很多宝贝，我弟有很多宝贝啊，有宝贝儿子， 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有宝贝老婆，也有宝贝摩托啊，这都有。 韩美这个女子哈，长得壮壮的啊， 挺好， 干的事儿呢软软的、啊。 哎，你这个，你当年那个荷兰的最著名的画家啊，这个 梵高， 哎，画下来的那个这个农妇啊，就是那种。非常健康，你知道吗？这是非常健康的， 就是韩美的国外版，是吗？ 哎，对。 好了，22:43，马上进入今天晚上大家啊不一部分人期待的暖文章，一部分人非常期待的暖文章环节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暖足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一个好友3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再发朋友圈，时光匆忙，我也是在偶尔翻看微信好友的时候才想起他，然后点进他的头像，发现上一个状态停留的时间是2016年7月，那是一张桌子和一杯咖啡，而那家店是我们去了好多年的地方。这些年我们坐在那里陪着互相失恋的对方，他话不多，偏偏我们之间最爱说，彼此的八卦可以凑成一条街巷。他偶尔会说一些自己的梦想，比如赚钱，这是城市的许多年轻人最初的梦想。可是他渐渐地远走了，忽然之间，更让我尴尬的是，我竟然过了好久才发现。是啊，我也很忙，朋友圈刷走了太多的人，多到了我都忘记了过去和现在，也忘记了他。我给他打电话，好久没见你发状态了，所以给你打个电话。想他有点晚，3个月之后。其实我一直在看你的朋友圈，最近我在做微商，怕烧爆了你的朋友圈，从今以后连朋友都没法做了。他说的小心翼翼，生怕我的任何情绪。他说他分了一个闺蜜组，放了3个好友，所有的信息都没有再发过。彼此珍惜，所以才畏畏缩缩，好怕丢了对方，然后不断的隐瞒。我不介意你发了什么啊，只要你还在就好，不必屏蔽我。那一天挂完电话，他发了一条微信，这是我3个月后看到的第一条微信。我还在，谢谢你。越来越多的人对朋友圈开始厌烦，无非是有人成为了微商，24小时刷爆你的朋友圈，有人成天晒娃，你觉得自己的朋友圈俨然已经成了他的成长记录平台，有人秀恩爱，每天都被喂食着变了花样的狗粮，于是有人拉黑，有人屏蔽，有人四处的吐槽。无限接近一个人的生活圈子本来就充满着风险，你在截然不同的风格里根本无法对号入座，就好像有人终于嫁了男神，有人终于娶了女神，最后却发现不过尔尔，希望成为失望，好友分道扬镳。可是互加好友并不等于非得互相关注朋友圈，朋友圈的本意就是离你喜欢的人更近一些。我从来不介意我喜欢的人晒娃卖商品，不介意他不间断的旅游直播，更不介意他撒娇卖萌，虽然一点都不好看。但作为一个喜欢你的人， 只要能看到你好好的，每天醒来发一条微信，晚上发一条晚安，哪怕这样的晚安是以任何方式结束都没关系。我不介意你在朋友圈发了什么，只要你还在。其实这些年也不知道丢失了多少朋友，可是我一直觉得只要喜欢的人还在就很好。社交平台给了我们太多的生活福利，每一个都温暖无比。有一段时间校内网很红，我也很作，整天无病呻吟地发一些爱情片段，那时被人追求却不想恋爱。二十多岁的年纪里，以为自己以后真的可以附庸风雅一辈子。有一个学姐每次状态下都会评论，如果有两三天没见我发状态，还会发站内信给我，无意间我们早就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毕业后她还是会常常登上校内来看我，而我在工作的很多个月里渐行渐远。一直到某一天她说，这些年看你的状态成为了一种习惯，像是一个朋友，看你哭和笑都显得有趣，希望能够常常见到你。工作后开始沉稳，虽然微博微信都没来，可是却越来越不愿意发有趣的段子，害怕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大年纪了还一副犹犹豫豫作死的样子。学姐的一封站内信里给我写着，没关系，你爱发什么都可以，喜欢的人会一直喜欢，不喜欢的人也未必会在。你知不知道最难过的事情就是那个你关心的人突然不发状态了，就好像消失在你的世界里。那一年我的一个比我小两届的学妹去世了，因为癌症。她的社交圈停留在了某一天，没有人再来发，也没有人再清空。而我真的很怀念那个偶尔会发照片和状态的他，生龙活虎的在你上面说着我很好。曾经一个朋友偷瞄了我的朋友圈，问我为什么满屏的微商却没有拉黑，我说还有24小时晒娃的呢，又有什么关系啊。拉黑了一部分，剩下的人是我喜欢的人，他们哪怕发着微商的信息也真的没关系，至少我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未来会做什么，哪怕夸夸其谈我都不介意。我不屏蔽不拉黑，就代表我喜欢你的一切。朋友圈是个商店，别人可以选择进不进入，你也可以选择他们能不能进入。一旦你进入了我的空间，事实上就是一种默认以及喜欢着你的喜欢。早就习惯了这样一种状态，一个人的时候读喜欢的人的生活，就好像依旧在身边活灵活现的样子。谁还会在车水马龙的世界里每天24小时守着对方的日月星辰，连偶尔的问候都显得难能可贵。多亏有了朋友圈，让我知道每一个喜欢的人的身边人，让我知道每一个喜欢的身边人在做什么。亲爱的，请你不必介意，当你在我朋友圈生龙活虎，就是最好的相望，因为我知道你在，你也好。就是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感觉，希望你可以在你的朋友圈里自在的做你自己，喜欢的人自然喜欢。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天快要亮了。 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 如今在听这首17年前潘妮戴佩妮的怎样哈，一定会有很多朋友都会本能的想到了在前几天啊、在潘妮的一次音乐会上的一位 CV 出道的男歌迷哈、 哎、对对，害得他掐大腿啊，出道18年以后遇见这么一个忽然台上台下互动的主啊， 对，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找一下，非常的可爱哈， 那个男歌迷完全赢了， 对， 一下全赢了。 而且呢，在这个追踪报道当中，这位男歌迷真的是一个资深的潘妮迷， 嗯， 他有所有的从他出道到现在的专辑啊，是发自内心的喜爱，而且你 就是乐，就是我 开心到爆棚， 对 吗？ 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没有上去接麦之前就已经乐得开花了。然后 我们第30段可以再聊聊这件事情哈。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丝路新绿》，小光作词，刘青作曲，白雪演唱。 东望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笑语和

一个演唱会哈，它应该是一个就是像歌友会性质的类似的哈。 这个场子不大。 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还真的是叶谦发给我的啊，在前天晚上 给我乐坏了，我赶紧发给他。 然后随后我就会发现朋友圈大家都在转发， 对， 然后慢慢的这件事情就发酵成大家开始去想知道，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他为什么这么可爱？而且在我朋友圈里，很多人看完有一些评论哈，就觉得这个歌迷特别的可爱。 对，因为他确实本真的，他乐开花了嘛。我不跟你说，他就是，就比如说我如果说杰克逊让我上台跟他共唱一小节，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共唱两小节，那我在那个 你首先有的时候会怯场，不好意思去。 我如果在20多岁的时候我被这么邀请的话，我也会。那我如果是一个杰克逊的就是铁杆粉丝的话，那我也会疯了，我就上去我就完全腿都软了，然后就月亮步吧，然后就跟那个跳起来了， 就不自然了。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歌迷完全不一样。我特别喜欢苏醒在朋友圈里在转发这一段视频的时候他的那段话，他说特别喜欢唱怎样的这个加引号可爱的胖子，他确实有点胖。如果你仔细多听几遍这个笑声哈，不仅是勇敢无畏，还有一种放松洒脱。这样的人在工作上未必有多成功，括号然而人能坐在第一排，对不对？ 对，然而人家其实他就是本真，我就觉得特本真， 但在生活中绝对快乐自在。很明显笑到最后他有一部分笑的是自己的可笑，特别好。 对， 哥们儿敢于玩弄周遭的各种，也不介意被生活的玩笑捉弄，随时冲动随时怂，对吧？ 人家其实也就笑了那么几秒钟，但是呢就是能给周围的人带来 无尽的欢笑， 真是乐死了、啊、 对，你在看的时候 特别高兴， 你会情不自禁的就笑了出来。然后来大家就开始寻找这个歌迷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然后才发现他真的是一个爱了戴佩妮很多很多年。 我说目测这位歌迷他估计能小火一阵儿，最近 而且 都搜不到 的，就是一看就是个很有喜感的人。 是 在这场音乐会中呢，大家说他是成功上位 了。 现在其实在演唱会上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哈，就是歌迷会和歌手会在那某个环节当中和歌迷互动，然后有很多好玩的，包括周杰伦演唱会上对吗，也会有一些女歌迷啊，就是可能让点歌啊等等等等的一些环节里有很多好玩的。但是像 Penny 真的对于我们喜欢听他的歌的朋友来说很熟悉，然后作品也很熟知，但我朋友圈里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真的说啊，18年了，他都出道18年了，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人名字，但这歌我好像是听过。就是属于典型的创作型歌手，不是一个非常热啊，在某些环节上大肆的宣传自己的人。 对，邓佩妮还有那个陈绮贞老师啊，这都是我心目中人小力量大的这种，然后那个能量非常大的这种女歌手。因为她邓佩妮其实比你还要矮一点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么小小的这么一个女生，你知道吗？但是她唱起歌来啊，那个 爆发力很强，而且还是一个创作型才女。她的很多作品几乎都是她自己创作包办的哈。在咱们节目当中，我其实近几年播的作品最多的就是她的那首《我喜欢光着脚丫子》，你还记得吗？ 是 光着我的脚丫子。 她也是一本真的人。 对，所以她在跟这个歌迷互动的时候，她可能想啊，一般来说就是把一个麦克塞给大家，是一个整体的收音，对吗？但是这个歌迷他就以为他指向他，然后就奋不顾身的去唱了。他真的是因为多加了一个字，然后把这个歌词就整个跑偏了，就成了这个现场，我们叫做车祸现场。 那我感觉戴佩妮可能也是先把这个麦举起来，然后他觉得哎，这个男歌迷要上来唱，就然后就又横了，又往下竖了，说就给 他。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唱歌并不是很在擅长的。 这是一个从座位上起来就笑场的人。 对、 啊，厉害了 ，Burning 来自 Sam Smith。 其实更厉害的是 Penny 后期的，就是场面的一个hold住哈， 那是后来的后续，我只是发给你最精彩的那段，那一段是那个录音效果也是最好的，能听到那个哥们真的是从座位起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就这么过来的， 哟，非常好玩哈，生活里有这么多很有喜感，然后这是我喜欢艾伦的那句话，随时冲动，随时怂，他唱到最后自己是怂了，对吗？ 是。

小爱情，就这样夜夜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想着你很不值得一提的事，谈天聊是寂寞的事，恋爱时我便慢慢消瘦，你总是想着我笑着，不懂爱是痛苦的事，你想我要什么呢？温柔或是永恒， 来自袁泉，没错，就是你看过电视连续剧啊，《我的前半生》当中那个袁泉他演唱的。其实在他之前的作品了，叫做《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 哎，袁泉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眼，就是脸上基本上全是眼睛的那种女演员， 就是眼睛之大， 对， 占据的五官的全部。 但是不是他脸还小吗？脸小，然后眼睛那么大，就是。这样女孩我倒是也认识啊，而且还是不整容的那种哈、啊、就是天生的那种，就是真的大眼睛小脸，小小的脸，然后大大的眼睛，这种女孩我也是认识，袁泉这个算是一个、特质了。 对，反正就是当你了解这个人之后才开始知道他方方面面的其他的，就像潘妮，因为他歌迷的在现场的这一次演唱会让很多人开始愿意去听他过去的作品， 对 吗？所以你也可以说18年未被知晓的一个歌者啊，因为这样的一次歌迷的成就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也是一种福。 是，但其实我觉得戴佩妮在我这个货架上啊，我还是会把它摆得比较高的这种女歌手，因为她虽然没那么， 是没有被大 众，对，她虽然没那么红，没有那么就是大紫大红的透彻天那种，但是她一直是，我觉得就像我说 The Killers 这种乐队，她一直是兢兢业业的安静的做音乐啊。 我觉得有些歌手是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态度，她可能对一些娱乐啊或宣传他有排斥感，他不太喜欢这样去做，所以才没有在那些年最当红的时候借力发力哈，更加的这个让别人熟知。 这个海景问我说，你经常在节目里，不是经常，就是你一向以来在节目里放的都是英文歌或者是外文歌。海景，但是应该没在你那儿，不理你呢。 叫什么名儿？海景房还是什么？海景 海景房想美死你啊！ 我没懂哎。 他就一个听众吧，就是问我、说你 认你 ，OK？、 就是说你经常放外文歌曲，你在家里是不是也不怎么放中文歌，都是外文歌？那我跟你说，在家里我跟你不是刚才回了你一条吗？基本上是一比几百的那种概率，就是说我如果有一张中文碟的话，然后剩下的那是可能是三五百的都是外文碟，在满墙啊你能找着三五百个外文碟，那就是只有一小格那里边有点中文碟，那是确实是，韩立也去我家他也知道、但是呢这个中文碟里边呢，说实话就除了朋友送给我的我都不保留，就是他们自己出的那种碟我都是听完了以后，我其实说实话我不保留，哪怕是签了名的啊，我对不起这些朋友，但是因为说实话没有保留价值啊，就听完了。但是呢，就像戴佩妮这种，还有就陈绮贞这种，你要是 创作型歌手、 你留下，那我可能会还是搁在那儿、 就是， 哪怕素质高歌我也会搁在那儿。 很尊重他们的作品哈，认为是确实，作为歌者来说他是用心了，而且是有才华的。他的作品跟别人不一样， 这种有鬼才的这些都可以摆在那里。 确实哈，这个我们这首歌4月28号上映的电影这一首主题歌《我们》啊，当它有这个音频的时候，我一定会带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最近两天各位看到的是在 MV 当中哈，陈奕迅唱的是真好，我可以真的绝对的说，这首歌如果换作别人唱，他在第一时间里打动你的那种效果不会那么明显。 陈奕迅是一个现场的歌王呢， 就是而且这个 MV 的那个拍摄里面他会有很多就是正脸直视你，你知道一个人正脸直视你在唱歌的时候，如果歌曲的效果不够好的话会很减分的， 对， 就是他一张脸看着你唱， 可是那一刻你就觉得他在跟你诉说，真的是娓娓道来，然后哪怕你没有那么多过去的关于初恋的难过的事情，你就纯听着音乐，你就纯听着音乐，你就感动于别人的事情，你也会流下眼泪。这首歌真的是很绝， 是， 而且我今天听了好多遍，我说这首歌换作别人唱一定不会这样， 就这么那是为他杜造的， 就这么绝啊，一定不会。 好，下面这位真是大红大紫， 麦姐， 半边天都是她的，那怎么办呢 ？Music 来自 Madonna。 哦，这首歌当年特别的火哈，而且有各种的 remix 版本哈。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是哪一年的？ 他是在2017年啊，应该是在意大利演出的。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各大电台特别喜欢播放这首歌曲，因为很带动气氛。 歌曲啊，今天听来依然很给力。说实话，不止99年，因为这张专辑呢，其实是他的这个 live 的现场版。他是从他83年的歌开始唱起，然后86年那些的前些天也放了，前些天的这个 La Isla Bonita 什么的这种，这都是他86年的歌曲啊，包括 Holiday 什么的，这些都是83年、86年的歌曲。也是一路唱过来嘛，30多年就这么唱过来了啊。 刚刚唱歌的这位歌者，他是1958年诞生的， 58年，也就是今年是60岁。 而且呢，他至今还是吉尼斯纪录最高销量的女歌手。 对，60岁嘛，你想这个，麦杰在49岁的时候戛然而止啊。如果说他也是跟麦姐一直走到现在的话呢，那两个人应该销量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会停，就但是他是还健在的，销量仍然会是独霸一天的。可惜麦杰是已经走人了啊，已经辞世了。 而且他在2009年呢还再添了一项记录，就是个人巡演收入最高的保持者。 那可不是吗？人家这是怎么说，这颗星球上最大规模的演出的这个演出的团体，可以说是啊，麦当娜是一个团体，他的这个整个的他这个团体啊，你哪怕是从中瞪出一个小化妆师，你哪怕瞪出一个小编舞者来，都够给你自己现在就想弄一个演唱会的啊，这个都够了，他更别说他这整个 非常厉害。 对， 好了，现在我们也要去今天晚上的红人家去做做客，那新爱奇艺。此女子哈， 怎么着了？ 1982年出生，哎呀，这年龄也36岁了哈。 嗯，纳金 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569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听友朱美峰。 朱美峰 M F 啊，新爱奇朱美峰。 第一个关注的人 杨澜。 好的，谢谢你在今天晚上非常认真的工作哈。让我们的评论量在23:23的时候达到了176条。 对，也是真是对不起你们哈，今儿就有一个侧面老难照，然后还让你们给那个销量达到了176条。 不，昨天晚上276啊。 啊，对， 当然还有半个小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哈。 44点， 我带来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特别的歌曲哈，这是来自我国厦门的学生朋友们，他们用阿卡贝拉的形式演唱的， 那很见功力。 稻香。 The road next to you, the central coast. The central thought within my mind is how to stay within these lines, but still be free. Beneath the ground, the giants sleep, and maybe we're just in their dreams. The setting sun with every turn, above the ground, the oak trees burn, and they weep for rain. And for this endless conversation,instigated by the stars. A pocket knife, an old guitar, a coffee cup, a deck of cards. Corre, corre, dashboard feet, the flashlight children by the stream. A box of books, a book of rocks, one for the birds, one for the knots. That I will learn how to tie around this day to keep my life from sliding.Away from this endless conversation,

北京时间23:32:4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最后半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嗯， 这半小时我称为坚挺时间段，它不但是我们两个人要坚挺，而且还有我们今天的红人纳星艾奇，他要坚挺。 对， 还有很多还在这儿听着男左女右的朋友们，你们也是够坚挺了。 对，尤其是在晚上还要加班，尤其是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哈，也希望你们小心驾驶，让我们送出的歌曲还有话语能够陪伴你度过加班的时光。那其他的小伙伴如果明天还要早起上班上学的话呢，这个时段我是不太建议你们再听下去了哈。 对， 因为这时段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进入梦乡，带的音乐呢比较柔和，甚至有三首连放的这样的事情 可以了。 不是我们想少说话，而是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这样一个空间， 相对纯净的音乐空间， 是不要再兴奋了，好吧。 好，开始第一首， 好吧。 月亮暖暖阳光却烫心刚冷掉的伤，我关上你打开的窗，现在一个人飞翔，我忘了方向，回忆怎么作废，我们总是学不会，只能像一张残 我们总是学

首为你加温，就算明天风大又如何，我们手握着，外面天再冷，全都由我负责。这世界再冷， 吴克群，明天过后。 那今儿后天、啊、 还有之前我带来的是江美琪的明天爱谁， 这那就不知道是不是后天了，明天就爱谁谁了，那可能 明天爱谁啊、这个明天过后、总之呢，生命给了我们一个应该说很公平的一个希望，就是明天。 哎，刚才听了 The Weather 了吧？那个明天不错， 啊、 明天确实不错、 啊、但是风还是很大的哈。大家呢也这个早晚还是有点凉， 还是 穿风衣比较好， 还是这种春天的风季嘛。 嗯，此时此刻23:44、评论量得到了202条的好评啊、今天晚上呢、有一件事儿哈，我一直没有说 啊、你说， 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有没有入睡哈，她从我上一档节目开始呢，就非常激动的发表了一个感慨，就是她想让我们节目帮她。 找一个男朋友， 对， 叫文能的女孩子啊。 对，这里呢，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去大声的把她的想法告知于大家，是因为我觉得给她一点冷静的时间，对吗？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勇敢的去追求爱肯定是对的，对吧？但是呢，女孩子嘛，对不对？ 你是舍不得她把你那本书抛出去吧？ 不，我那书滞销，有的是。 她说了，为了换这没男朋友，她愿意把那个。他只要 这没男 只要找到了，他就把珍藏的那本《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送给这个出现的男友。 说为了打发这本书啊、 说话算数。你想得美，用这么一本书就想换一男友？ 不，他当时应该是买了两本，我说了嘛，就是一本自己读，另外一本呢就等到遇到他的时候，啊、把那个日期写在那个书里面。 丽姐为了找这男友写了一本，他都没找着呢。你别说，你拿着人家丽姐写的书， 哎，我跟你讲哎，2014年12月出完这本书之后，有很。多听友真的找到了另一半，还算是一本比较吉利的书呢。尽管现在还能买到哈， 尽管还能买到这话的， 有好多书后来就买不到了， 那是 一是卖光了，二是发行量就很少， 是 对吧？我这本书在各大的应该是电商网站还是可以找得到的，书店应该是没有了，应该下架了哈。喜欢广播的朋友可以拿来读一读，甚至我觉得想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呢也可以读一读。 这个你这个经营手段那是对的，就是 我 以前有很多 啊，经营手段 以前没有网络世界的时候，有很多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比如说一本小说一个小电影，然后呢大家给它加上，就是比如说制片方给它加上一个名目，这个出版商给他加上一个名目，说这是啊，一个比如说谁读谁发财，或者是谁读谁那个能找着圆满的恋爱。 你以为大家都是那个时代容易被几句话就蛊惑的时候 吗？那个时代，然后买回来这书看也没什么嘛，但是 现在人去阅读其实挺反感那种什么推荐你。这个女人，这个了解的人生幸福的十大法宝， 对对对，他还是不是 什么什么， 他还在造成一种什么现象呢？不是我出版商来干的这个事儿，让你们相信，是你们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满城风雨，大家人手一本，是这么一个，哎，人家做的还是很成功的，要说这样的推销。 但是真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哈，一本好书，即便是在当时可能没有被大家青睐，但是慢慢的啊。当越来越多人感知到他的好的时候，他自然还是会被别人看到的。 对， 我这本书我觉得和其他的作者比起来，我不敢说有多好，但是如果从同行业啊，如果你想了解广播这个行业，想知道一个像我这样从来没有学过播音主持的人 啊， 是如何从事这个行业，并且在广播的十几年当中我经历过什么的话，我觉得我还真的是发自内心很真实的把它都展现出来了。 那有两种人，那个写书的有两种人，就是经历大起大落，什么都干过啊。这个当然他的出处比较精彩，你能读到很多个段落。那韩立呢，我能保证啊，他没有干过什么，